听资讯。 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王军最近表示，从今年的4月1号起，全国范围内承诺清单上的事项100%实现，最多跑一次和全程网上办。经典九六九和泽林一起来听听资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我国计划呢今年实施嫦娥四号探月任务，探测器将实现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开展原位和巡视探测。从今天起，受冷空气的影响，北方气温将明显的下跌，局部降温可达10度以上，中东部的降水增多，南方大部有雨，东北将迎降雪。为期40天的铁路春运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8,153.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35.1万人次，增长6.8%。截至3月12号，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上映11天，累计票房突破了2.4亿，成为内地影史纪录片票房冠军。住建部近日印发《2018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要求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严格防控较大事故，减少事故总量。今天，水星将上演东大距及水星在太阳东边的现象，这是今年水星首次东大距，公众的有望在日落后的西方低空寻找水星的身影。 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爱很简单，陶喆。这首歌来自于他首张个人专辑《David 陶》当中。谈起他的音乐之路，专辑封面是一张他自己的蓝色剪影。后来他说呢，因为起初对自己的外貌不太自信，想增加一种神秘气息，所以这样选择。后来发现人们更关注他的音乐，所以再也没有过这种想法。接下来这首歌，王菲《人间》。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泽林。说起呢海岛，大多数人都会想到东南亚，比如泰国的吉普岛、苏梅岛，或是马来西亚的热浪岛、沙巴美人鱼岛和仙本那附近岛屿。然而在马来西亚却有这么一个岛屿，它虽然不被世人所熟知，但它的美丽的风光却让每一个去过的人都流连忘返。每一片海域都仿佛是宝石般闪耀的蓝，柔软的海滩，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让你目不暇接。它呢就是兰卡威，一个呢飞机机票只需1000的天堂之岛。来到这里呢，你可以划艇浮潜海钓，看群鹰翱翔，看猴群戏水，也更能和成群的鲨鱼共舞。三毛呢曾经说，在这里的每一天，我什么事都不做，要么舒服地躺在温暖的沙滩上，要么躺在轻柔摇曳的棕榈树下，和煦的海风吹拂着我的脸，起伏的海浪在耳旁呜响。兰卡威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一组岛屿，它由99多个石灰岩岛屿组成，位于槟榔屿的北方，地理位置呢最接近泰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度假胜地。从兰卡威坐船30分钟可到泰国最南端的小岛贝利岛，走水路单程约3个小时就可到达槟城。若是在兰卡威巴雅岛上，则距离槟城更近，2个小时便可直达。这里是一处处处都充满着神话和传说的地方，各种稀奇古怪的妖魔、巨婴、战士、童话公主等，让你充满了好奇。兰卡威的全年气候呢比较炎热潮湿，但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4、5月的微风是最清凉的时候，也是旅行的最佳时间。一座桥，一道风景；一座桥，一份情怀。在兰卡威有一座天空之桥，可以说是来兰卡威的必打卡之处。桥长呢一共125米，桥形成圆弧状，它只有一根高达87米的支柱支撑，看起来呢整个桥仿佛是被吊在了海拔687米的高空，横架在了迷蒙的青山间。俯览四周，青山葱茏，碧水连天，偶尔会有晨雾弥漫，小雨淅沥，那烟雨迷蒙的风景就仿若是天境。真南沙滩呢是兰卡大海的映衬下，那拥抱太阳的身影唯美如画。也许你以前不曾听过它的美，但在这清风眷顾的日子里，一定会成为你心中最美的海岛天堂。今天99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星辰之间的距离与光年计数，站在地球上仰望到的时光年外的星星，其实是她十年前的样子。有一位叫珊珊的女孩喜欢看星星，但却因一段旧情而鬼迷心窍，闷闷不乐。她说自己就像一只风筝，曾经试图飞得很高很远，直到那根线被风吹断，她才第一次有了回家的冲动。回家真好，有爸爸妈妈的陪伴，似乎一切都未改变。有些东西真的可以跨越光年，比如爱和音乐，这就是生活。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珍惜当下吧。 凌晨两点半，你不在我身旁，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跟着我海角和天涯。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港，

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发改委呢日前指出，2018年中小城市和建制站要全面开放落户限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探索租赁住房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今天九六九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多位政协委员建议加快发展的0到3岁的婴幼儿托育服务，制定配套的法规和文件，统筹规划婴幼儿照护和早期教育服务行业发展。工商总局呢近日指出，要严厉打击利用网络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遏制假冒伪劣商品和不合格商品流向农村市场。住建部呢近日确定了2018年安全生产工作5大要点，要求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督促建设单位提高物业共有部分的建设质量。我国计划今年实施嫦娥4号探月任务，探测器将实现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开展原位和巡视探测。迄今为止，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共发现51颗脉冲星候选体，其中呢有11颗已被确定为新脉冲星。 来自于伊能静那首歌曲《萤火虫》。今天呢是周四了，那同时也是315国际消费者的权益日。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你买到过的一些劣质产品。在我们的身边总是有很多劣质的产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比如用两次就坏的吹风机、接触不良的充电线、塑料味很重的拖鞋等等。那么你买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劣质产品吗？也来和我们分享曝光一下吧。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很简单，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回复关键字曝光，在页面下方的留言分享你们识别劣质产品的经验，讲讲让你们印象深刻的劣质产品。留言入选呢，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